攻读那鸿先知书第一章，关于尼尼微的神谕，厄尔科士人那鸿的神事录。上主是祭恶和复仇的天主，上主要复仇且愤怒填胸，上主必对敌人复仇，必向仇人泄怒。上主虽缓宜发怒，但能力伟大，他绝不全然免罚。他的行程是在狂风暴雨中，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埃。他已呵斥海洋，海洋既枯槁，众河流也为之干涸。巴桑与加尔默尔已是枯槁，黎巴嫩的花卉也随之凋谢。山岳在他面前震荡，丘陵动摇，大地寰宇及其中所有的居民在他面前莫不站立。谁能抵得住他的怒气？谁能忍受得住他的烈怒？他的愤怒如火冒出，连磐石也要在他面前破碎。上主原是良善的，是患难之日的避难所，他必照顾依赖他的人，在洪流泛滥时，他必拯救他们。但对他的敌人，他必予以毁灭，将他的仇人驱入黑暗。尼尼微，你们对上主有什么图谋？他必完全予以毁灭，不必二次降灾。他们像缠结的荆棘，又像大醉的豪饮者，比如干街全被烧尽。是由你中间出现了那妄想反抗上主、图谋恶计的人。上主这样说，虽然他们装备齐全而且众多，但仍要被铲除，归于乌有。我虽然磨难了你，我必不再磨难你。现在我必由你身上打断他的轭，打碎你的锁链。尼尼微，上主已对你下了命令，你的名字不再传于后世。我要把雕像柱像由你神庙内除去，并使你的坟墓成为辱骂的对象。